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27集。 朱韵深吸一口气， 划掉了自己的答案。 那个女生干什么呢？ 一声厉喝，整个考场的位置一颤，监考老师终于从发呆中回神，看向这边，远远指着朱韵道： 那个戴眼镜的女生干什么呢？把东西拿出来。 神明无用，我命休矣。朱韵脸色苍白，万念俱灰，她不知道老师究竟是怎么看出来的，也不想知道了，结果就是一切。老师大踏步迈进，如同恶鬼索命而来。朱韵这辈子没有这么害怕过，她都不知道这世上竟然还有如此恐怖的时刻。眼圈红了，老师走到朱韵面前，手伸过来，一把从她身后的桌子上抽出一张纸来。监考老师厉声问： 怎么回事？ 老师快速浏览了一遍纸上内容，又把那名女生放在桌角的学生证拿起来看。 给我来一趟。 身后的女生是二班的同学，朱韵脸熟，但不记得她的名字了。她头发披着，尽可能地挡住脸，跟随老师去了外面。 看见没有，都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，自己答自己的。 前面看书的监考老师说。朱韵手指打颤，冷汗淋淋，仿佛跟那女生一起死了一遍。忽闻身边有轻轻的声音，朱韵侧头，李寻趴在桌子上，他跟他一样也在颤，但他不是怕颤的，他是笑颤的。他从胳膊里透出目光，看到朱韵惨白的脸，又忍不住埋头接着笑，一头黄毛随之轻轻抖动。挺好，朱韵温柔地想着，挺好。如果我能活着走出这间教室，今晚一定将你撒盐清蒸了。收卷的时候，由最后一排的同学往前传，朱韵还是紧张，不敢随便动作。李寻眼疾手快，胳膊一伸，准确地抽回了自己的试卷。这场考试简直就是生死劫。朱韵走出考场，腿有些软，肩膀被拍了一下，朱韵回头看见罪魁祸首，他恨不得将他挫骨扬灰，正准备骂，李寻捏住他的脖子： 这边走。 他领他从另外一条路出教学楼，人刚少一点，朱韵就忍不了了，张口道： 你是不是想害死我？ 李寻脸带笑意，掏出烟，斜眼俯视他： 什么胆儿啊， 还怪我了。 从教学楼出来，寒风一吹，心率稍稍降下一些。朱韵愤愤道： 你至少提前告诉我一声。 我都坐你身边了。 你。 朱韵的头壳生疼，希望你下回的表达方式能跟你的作弊方式一样直接。朱韵额头的冷汗还没散尽，李寻不急不缓地吐了口烟，又说： 我从来没失手过。 你还干过很多次。 李寻平视前方，淡淡地说： 我的代考经历说出来吓死你。 哎，你还是闭嘴吧。来到基地，李寻掏钥匙开门，进入考试周，基地活动就停止了，但项目还没完成。朱韵放不下，竟然产生了希望学校晚放几天假的想法。李寻去接水，朱韵一直看着他，忽然问： 你为什么？ 他喉结动了几下，半瓶水下肚。为什么坐我旁边给我看你的试卷？朱韵看到李寻清亮的眼睛，又不想问了。李寻挑挑眉： 怎么？ 朱韵努嘴，不紧不慢地说： 没什么，就是刚刚想起来 你历来政治课成绩都低空飘过，自己泥菩萨过江还给我抄，不会出事吗？ 李寻瞥他， 担心？ 当然了。 李寻往椅背上一靠，露出标志性的笑。刚喝完水，他嘴唇湿润，这么一笑让人心惊胆战。 公主殿下，咱们还是坦率一点好吧。 朱韵心里切了一声，转头不看他。考试到了收尾阶段，最后一科是 C 语言。林老头做监考老师，监的那叫一个松散，眼镜一戴，坐在讲台上喝茶看报纸。巡查领导来了两趟，让他好好监考，可巡查一走，他报纸又拿了起来。朱韵很快答完题，这次谁也没有看谁，直接出了考场。正是中午，整栋楼都静悄悄的，他来到窗边，阳光刺眼。学校这个安排太棒了，最后考 C 语言让他莫名心安，总觉得整个学期都圆满了。回到宿舍，方淑苗正在收拾东西，朱韵问他： 你要回家了？哪天的车票？ 我还得再等几天，学生会还有点事情。 朱韵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下午他给母亲打电话汇报考试进度。 已经考完了。 嗯，今天中午最后一科。 明天回来吗？想吃什么妈妈提前给你买好。 我想再等几天，学校还有点事儿。 什么事啊？ 朱韵眼珠子转来转去。 你知道方淑苗吧？我们班长，他学生会事情太多了，想让我给他帮忙。他是外省的，着急回家。 这样啊。 母亲沉吟片刻。 也行，那你留两天吧，不过要抓紧啊。今年过年早，回家妈妈还得给你买点新衣服呢。 啊，胜利。朱韵放下电话，前往基地。软件也进入收尾阶段，朱韵一见李寻那样子，就知道他又熬了一宿，满屋烟味儿。他回头：“ 你来干什么？” 朱韵放下包：“ 干活啊。”“ 都放假了，干什么活啊？” 朱韵打开电脑，李寻还在旁边骂骂咧咧：“ 赶紧回家去，走走走！”“ 你狂躁症啊你！”朱韵不理会他。好不容易考试结束，闲杂事情告一段落，他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……哎，等等，什么时候考试成了闲杂事了？朱韵无语地从共享文件里提取李寻的最近进度。 你弄完了？ 他惊讶地看到软件已经整合得差不多了，点击进去，使用也很顺畅。 还得再优化一遍。 还优化？ 不过很快就完了。 朱韵听着他那沙哑的声音道： 你能不能别抽了？ 李寻一顿，随即撇嘴，不满道： 你管我？ 抽死你得了。 我帮你测试一遍。 朱韵用鼠标在人体图的肩膀上涂了涂，动画及时产生，人体模型捂住肩膀，做出一个疼痛的姿势，然后跳出界面，上面列举了几项肩膀不适的病症，引导着朱韵一路往下点。 哎，还有食谱？ 之前没有这个功能啊。 上周加的。 李寻按着太阳穴低声说： 强行推荐产品有时候会产生反效果，加一个介绍食疗的功能会让软件看起来更亲切一点，平时就算不买也可以上来看看，也算是个留住客户的方法。 朱韵看向李寻，他总感觉他视线游离，神志已经有些模糊了。他会不会忽然死在这儿啊？朱韵搔搔头，退出软件。 哎， 退到桌面，朱韵一岔，李寻打了个哈欠，问： 哦，怎么了？哪里用的不流畅？ 朱韵指着屏幕： 首页的 logo 没有做，空白的。 他点开美术资源包： 切好的图片在哪儿？你歇着吧，我来导就行。 静了几秒，李寻僵尸一样看着他。 图片呢？ 朱韵在李寻脸前晃了晃。 你先告诉我图片放在哪儿了，你再睡。你睁眼睛睡觉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